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的刘千露同学要给我们讲一个中文故事，一个养蜂人。那么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刘千露，今年八岁了。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叫《养蜂人》。有一个养蜂人在森林选了一个树木多、花草茂盛的地方，养起了蜜蜂。因为这个地方有很丰盛的蜜源，他只要把蜂箱放在房前，过几天就能收获一桶蜂蜜。他的邻居见他的蜂养得这么好，很是眼馋，早就想偷他的蜂箱了。这天，养蜂人跑到集市上去买蜜蜂，邻居一看机会来了，便溜进院子，背起蜂箱跑了。养蜂人从集市上回来，走到摆蜂箱的地方收集蜂蜜，突然发现蜂箱不见了，非常着急，怎么回事？我走的时候蜂箱还好好的嘞，一定是小偷。养蜂人走出院子，四处寻找他的蜂箱。突然有一只蜜蜂从头上飞过，他高兴地喊：“哎呀，这不是我的蜜蜂吗？你们到哪儿去了？”谁知几只蜜蜂围着他飞了一圈，竟朝着他脸上、脖子上捉去，捉得他痛极了。他气得跺脚大骂：“你们这群没良心的东西，不把小偷供出来，反倒捉你们自己的主人来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放肆则义的人不仅不知报恩，还会伤害自己的恩人，这种行为非常可耻。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我们每天的生活啊，离不开水，它是我们新陈代谢必不可少的一个物质。但是大家知道如何喝水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喝水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每天都需要水，当身体的水的存量很低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会变得过热，情绪会变坏，那么啊，我们更容易生病。We need water every day of our lives. When water stores are low, 这里面的一个存量啊，叫 store, S-T-O-R-E 这个 store, 或者叫 storage, 啊，都可以哈 ,storage, 表示说一个库存。低的话呢 ,our bodies overheat, 我们的身体变热了 ,moods worsen,我们的情绪是 mood, M-O-O-D, mood. 情绪好的话呢，说一个人 in a good mood. 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的话呢， in bad mood. 情绪的一个变坏， moods worsen, and we are more likely to get sick. 当外面的温度达到35度、36度或37度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满足身体对水的需求？假如我们去沙漠去玩，我们如何来应对身体对水的一个需求？我们要记住啊，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体重的 60% 都是水。我们每天同时通过呼吸、汗液和正常的生理过程要失去一部分水。夏季旅行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How do we meet our water need? Meet need 这两个词我们讲过，满足需求，前面再加一个 water need。When temperature hits 35 to 36 or 37 Celsius degree. 另外还问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情况， If in the desert, it helps to remember that up to 60% of our body weight is water. 60%的体重是水， and we lose water daily through breathing, sweat, and normal body process.我们的喘气儿，我们的呼吸 breathing 。记住了，这个 breathe ，是一个动词，发的是 breathe， 而不是是 breath。breath 是一个名词，表示我们的呼吸。sweat 流汗 and normal body process 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理过程。Here are some rules to remember as we go out for summer travel.夏天去旅行，我们要补充适当的水分，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学习都要记住呢，要适当的补充这个水分。首先我们要记住一点呢，尽量的选择喝白开水，而不是说碳酸饮料。后面有一个数据，大家看一下，每喝12盎司的白水可以减少呢150卡含糖饮料所带来的不必要的热量的摄入。同时，白开水能够更好的来解渴。首先我们看一下白开水，英文叫做 plain water。 plain 表示说没有内容的，表示特别频繁的，plain water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白开水，plain water instead of soda， 而不是说呢碳酸饮料。诶，同学们听到那个 soda 这个词不是苏打吗？但是呢我们这个 soda 这个词呢，它可以泛指那些碳酸的，我们说这个可乐啊等等饮料，或者说呢叫 fizzy drink， 打开之后呢冒气儿的甜甜的饮品。 We will save 150 unneeded sugar calories， 我们可以省下150个，我们知道这个 need 是需求， unneeded 不需要的，这个词呢不难， unneeded sugar calories for every ounce of just plain water， 每12盎司，喝这个白开水可以省下，或者说可以呢避免摄入呢150大卡的热量的这个摄入。 In place of sugar sweetened drink， 那些加糖的，那些饮品。后面pure water 或者 plain water is a better thirst quencher， 后面有一个好的词组，同学们记起来，第一个是 thirst， 我们说这个口渴的名词，thirsty 表示口渴了， I am thirsty。 那么后面解渴，解渴的这个解英文叫做 quench， Q-U-E-N-C-H， 比如说白水能够很好来解渴，我们可以说呢 plain water can quench your thirst。但这里面呢用它的名词形式 quencher ER 表示说能够解渴的这么一个东西，叫 thirst quencher。 有时候我们可以说茶可以更好的在夏天帮助大家解渴，可以说呢 tea is a better choice or better option to quench your thirst。 所以通过今天我们讲解，同学们记下来常用的一个词的翻译叫做解渴，叫 quench thirst。 那么大家可以说呢，像茶，还有一些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像 watermelon， 西瓜，在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解渴的这么一个水果，我们说 watermelon is excellent to quench your thirst。接下来 quench thirst 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同学们呢争取给它记下来的一个词组。那么一般情况下，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呢，会喝水。但是我们学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口渴，人们有的时候呢，容易呢把饥饿和口渴呢混淆起来。Although advice tell us to drink when we are thirsty， 我们渴的时候呢去喝水。We need to learn to identify true thirst， 我们学会能够辨别真正的口渴。有的时候呢，口渴和饥饿呢会混到一起，这是我们今天要掌握的这么一个常识哈。So it can be easy to confuse thirst for hunger， 我们身体的两个需求，一个是 hunger 哈，我们饥饿感，另外呢我们的这个 thirst 这种口渴的感觉。Have a plain water on hand throughout the day。因此呢，每天我们需要呢手的旁边哈，拿瓶水啊。有的时候呢，你感觉到饿的时候，喝口水，哎，你就不饿了。其实呢，并不是说你身体真正饿了，而是说呢，有的时候呢缺水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经常少量的喝水啊，可以消除我们本来哈本以为认为的一个饥饿。同时还要记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等到口渴的时候喝水，我们就已经可能脱水了。后面讲到了一个 frequent sip of water， 哎，这里面经常的少量的喝水叫 frequent sip， S-I-P 表示少少的喝一口液体啊，可以指呢喝水喝啤酒等等，用这个字 sip， S-I-P， frequent sip of water can often quell what may otherwise have thought was hunger。经常的喝水呢会减少或者是呢消除我们认为的这个 hunger 哈、啊、那么接下来 can often quell the hunger， 就这个是 Q-U-E-L-L 哈、啊、Also remember that if we wait until we are thirsty to drink water, we are probably already dehydrated。今天我们讲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词叫 dehydrated， D-E-H-Y-D-R-A-T-E-D， dehydrated 表示说脱水。我们看这个词 H-Y-D-R， 这个 hydro 和 hydrate 这词我们在一些日用的商品上，比如说我们的洗发呀护发的一些商品上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它表示水分的意思。我们前面加一个 D-E、啊、表示说把这个水分给它除掉，给它呢弄走了，就可以表示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脱水，我们的身体呢已经脱水的一个状态。We are dehydrated。另外呢，我们还要选择呢富含水分的这些食物，它们的卡路里呢通常含量比较低，同时还能提供我们需要的营养。专家说啊，食物中的水可以帮助我们日常对水的需求。Choose foods high in water。Contents 选择那些含水量比较高的那些食物。 They are generally low in calories、啊、在热量方面呢还是很低的。 And often offer more nutrition as well， 后面用的是提供更多的营养的物质、啊、Nutrition N-U-T-R-I-T-I-O-N Nutrition。 Water in food also contribute to our daily water need， 身体对水的需求那么可以满足一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究竟哪些水果能给我们身体提供大量的水分。与百分之百的白水相比，牛奶、瓜、草莓、生菜、卷心菜和菠菜的水的比例呢在 90% 和 99% 之间。果汁、酸奶、苹果、葡萄、橘子、胡萝卜、梨和菠萝还有 80% 到 89% 的这个水分的一个含量。 Here are some examples. Compared to 100% plain water, milk,Melon, strawberry, lettuce, cabbage, and spinach are between 90 to 99% water. 再说一遍 ,milk, melon, strawberry, lettuce, cabbage, spinach,、啊、后面讲到这个菠菜叫 spinach, S-P-I-N-A-C-H. 另外又讲到了我们说这个 fruit juice, 果汁 yogurt, apple, grape, orange, carrot,pear and pineapple contain 80 to 89% water、啊、它的含量呢达到 80% 到 89%。 好，那么听完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大家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自己喝水的一个习惯、啊、同时呢一定要戒掉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soda 碳酸饮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e need water every day of our lives.When water stores are low, our bodies overheat, moods worsen, and we are more likely to get sick. How do we meet our water needs when the temperature hits 35, 36 to 37 Celsius degree? If in the desert, it helps to remember that up to 60% of our body weight is water, and we lose water daily through breathing, sweat, and normal body processes.Here are some rules to remember as we go out for summer travels. choose plain water instead of soda. We will save 150 unneeded sugar calories for every 12 ounces of just plain water in place of sugar-sweetened drink. Pure water is a better thirst quencher. Although advice tells us to drink when we are thirsty, we need to learn to identify true thirst. It can be easy to confuse thirst for hunger. Have a plain water on hand throughout the day. Frequent sips of water can often quell what may otherwise have thought was hunger.Also remember that if we wait until we are very thirsty to drink water, we are probably already dehydrated. Choose foods high in water contents. They are generally lower in calorie and often offer more nutrition as well. Water naturally in food also contribute to our daily water needs, says expert. Here are some examples. Compared to 100% plain water, milk, melons, strawberries, lettuce,Cabbage and spinach are between 90 to 99% water. Fruit juice, yogurt, apples, grapes, oranges, carrots, pears, and pineapple contain 80 to 89% water.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如果你给了小老鼠一块饼干，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mous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讲一个关于一只小老鼠的故事。Before that,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在故事开始之前呢， Jason 老师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Do you have a pet at home? Can you tell me what kind of pet?It is. 那在你的家里有宠物吗？是什么样的宠物呢？ How about a pet mouse? 那宠物小老鼠怎么样？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主人公是如何陪伴这只爱折腾的小老鼠的吧。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 那今天的故事名字就是如果你给了小老鼠一块饼干那会怎么样呢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 如果你给了小老鼠一块饼干 He's going to ask for a glass of milk. 他就会呀、啊、要你给他一杯牛奶 When you give him the milk.当你给了他牛奶之后呢 He'll probably ask for a straw 他可能会给你要吸管 When he's finished He'll ask for a napkin 那当他喝完牛奶之后呢他可能会要一块纸巾来擦擦嘴 Then he'll want to look in a mirror to make sure he doesn't have a milk mustache然后啊他会想要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留下牛奶胡须 When he looks into the mirror He might notice his hair needs a trim 那一旦照了镜子之后呢他就会说头发也该剪一剪了 So he'll probably ask for a pair of nail scissors所以啊他一定会跟你要一把剪指甲的小剪子 When he's finished giving himself a trim He'll want a broom to sweep up He'll start sweeping 然后呢他给自己剪头发剪完之后啊就开口要扫帚要扫地他会认真地扫起地来He might get carried away and sweep every room in the house. 哦，他会越扫越起劲儿，把所有的房间都打扫一遍。He may even end up washing the floors as well. 啊，他还会卖力的拖地板。When he's done, he'll probably want to take a nap.那干完这所有的一切事情之后呢他一定会去想睡个觉了 you'll have to fix up a little box for him with a blanket and a pillow. 那你就得马上替他弄一个小盒子来当床，还得有枕头，还得有小被子。 He'll crawl in, make himself comfortable, and fluff the pillow a few times. He'll probably ask you to read him a story. 他会爬上他的床，看看怎么躺才舒服，还会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他的小枕头。他一定会叫你念个故事给他听。 So you'll read to him from one of your books, and he'll ask to see...The pictures. 依他的意思，给他念一本你的图画书，他就会叫你让他看看里面的插图呢。 When he looks at the pictures, he'll get so excited, he'll want to draw one of his own. He'll ask for paper and crayons. 他一看到插图啊，就兴奋起来了，就会说自己也想画一幅。那他会跟你要纸，还有蜡笔。 He'll draw a picture. 他会认真地画一幅画。 When the picture is finished, 那当这幅画画完之后呢， He'll want to sign his name with a pen. 他想要签自己的名字，他会要你给拿一支钢笔来。 Then he'll want to hang his picture on your refrigerator. 签完名之后，他就会说想把他的这幅画挂在你的冰箱上。 Which means he'll need scotch tape. 他的意思是叫你帮他拿来透明胶带。 He'll hang up his drawing and stand back to look at it. 他贴好这图画之后啊，就会后退几步，站着开始欣赏起来。 Looking at the refrigerator will remind him that he's thirsty. 那他看着冰箱就会想起来他有点口渴了。 So he'll ask for a glass of milk. 当然了，他就会跟你要一杯牛奶。 And chances are if he asks for a glass of milk,He's going to want a cookie to go with it. 他一开口要牛奶，十有八九，他还会要一块饼干，好让他就着牛奶一起吃。 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 he's going to ask for a glass of milk. And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而如果你给了小老鼠一块饼干，他会向你要一杯牛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那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想一想，这只小老鼠吃饼干，喝牛奶，修剪头发，睡觉，画画，都像极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人。他是谁呢？ Thank you for all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t's so cozy to ride in my dump truck. Everybody come and ride along with me. It's so cozy to ride in my dump truck. Hop in the back and you will see. Tip tip the dumper, honk honk the horn. Can't you just hear the engine roaring?Crank, crank the engine, grind, grind the gears. Just listen to the wind whistling in your ears. It's so cozy to ride in my dump truck.